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跟随时间轴前往1984年，去参观了萨拉热窝冬奥会。今天我们就细细品读这座伤痕城市。1992年4月，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起了冲突，爆发内战。这是二战之后在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。波黑430万人口中有27.8万人死亡，200多万人沦为难民，全国85%以上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。当年的冬奥会比赛场地，在那个时候成了战壕。萨拉热窝奥运博物馆馆长努曼卡蒂奇为我们回忆了那段历史。人们会花费很多年的心血去建成一件事情，但是要摧毁它只要一分钟的时间。那天我经过办公室的时候，在废墟当中我发现了一枚金牌，我把它捡起来。当时我心想，总有一天它会出现在奥运博物馆当中。很抱歉，由于战争我才认识了萨拉热窝这座城市。这座曾经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是60年历史上开得最好最精彩的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城市，如今很难再找到奥林匹克留下的痕迹。我们一块儿听一听奥运旅行者侯坤的感触。 当我换乘了5次航班，终于在深夜11点抵达萨拉热窝机场时，眼前的破败让我震撼。奥运之后，这座城市被战争毁灭，曾经的完美变成了眼前的破落。但是我还在废墟中找到了奥林匹克五环，那是当年冬奥会的一个指定酒店。在与一位当地老人谈及奥运时，他本来暗淡的眼神马上泛起了光芒。是啊，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冬奥会啊，那真是太棒了，真希望我们能再办一次。一次奥运会给了一个城市永远的荣耀，也给了那里的人民不灭的希望。 弹坑常见，奥运痕迹难寻，这座伤痕城市有太多让闻者流泪的故事。白鸽飞过，战火不再，依然愿奥林匹克精神继续播撒全世界，愿世界和平，愿人人和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 国庆中秋去哪儿？ 去哪儿都是人，哎。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！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，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！ 小招喵在快闪电现场等你哦，就在北京赛特奥莱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。今天的节目呢，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哮喘病人能不能够做剧烈运动。 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，急性发作时可危及生命。 无法呼吸它不是说短暂的，而是说持续的，持续好几天是这样，而且逐渐加重，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。 换季流感高发，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？ 实际上运动跟冷刺激